第108集，避暑行宫。宫里来的天使将这句话完完本本地传到了薛远的耳朵里。薛远带着笑，风度翩翩地道： 谢皇上恩典。 待天使走后，他则是缓步走到了薛二公子的房门前，看着脸色冻得铁青、浑身瑟瑟发抖的薛二公子，眼神幽深。薛二公子只觉得一阵冷意袭来，他抬头朝着薛远一看，登时被他的眼神吓得一颤。为他把脉的御医抚了抚胡子，安抚道： 啊，还请薛小公子莫要乱动才是。 半个时辰后，宫里来的御医和宫侍都已经离开了，薛远悠悠踏进薛二公子的房间。他坐在一旁，气吞山河地坐下，余光瞥过宫侍留下的许许多多的药材。薛二公子福至心灵， 大哥要是想要就尽管拿走。 薛远闻言咧嘴一笑，冲着旁边伺候着薛二公子的仆人道： 哼，被子拉开，拿两桶冰水给二公子降降火。 薛二公子已经冷得在大夏天盖上两层被子了，但听到薛远话的仆人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似的，径自拽开薛二公子的被子，抱来了两桶混着冰块的冰水，从头到脚泼在了薛二公子的身上。 林哥， 哥哥这儿有一事非你做不可。 薛二公子牙齿抖得发出磕碰声，他惊恐地看着薛远。 你给我一直病到圣上前往避暑行宫之后好不好？ 这 薛二公子一抖，打了一个大喷嚏。 来人，再给二公子上两桶冰水。 薛远倏地站起身，他快步走到床前，阴影压迫。 薛老二，老子告诉你，要是在圣上启程前你能起来一下床，吃下一口饭，老子就把你的舌头拔了，手给断了。但你要是能乖乖的安了侯世子，对吧？骂你残废，老子切根他的手指头给你玩玩。 谢谢大哥。 薛远真的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好兄长，他欣慰地看着薛二公子，只把薛二公子看得浑身发麻之后，才转身风驰电掣地离开了这屋子。薛二公子松了口气，他看着床边那新弄来的两桶冰水，咬咬牙，想起安乐侯世子嚣张嘲讽的脸，哆嗦道： 把水给本公子浇上来。 五日时间一晃而过，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。安乐侯世子外出游玩时，不幸与家仆失散，遭遇到了歹人抢钱。歹人抢完钱后，还砍下了安乐侯世子的一根小拇指。这件事发生在京城之外，虽然还在京城府尹所负责的辖区之内，但因为太远，京城府尹也顾及不到那处，也不知安乐侯世子是怎么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。但那地方远，来往人迹稀少，很不好查。哪怕安乐侯发了多大的脾气，谁都知道这歹人估计就抓不住了。顾元白也听闻了此事，他眉头一皱，暗中派人去加强巡查一番，将京城府尹无暇顾及的地方加强了一番维护。前往避暑行宫的那日，薛远准时出现在顾元白面前，他穿着都虞侯的衣服，面色有些疲惫。 臣拜见圣上。 顾元白今日穿着随意，只以凉快为主，他似笑非笑从薛远身前走过。 薛谦若是放心不下兄弟，也不必非要陪在朕的身边。 家里无事，臣领着俸禄却不来圣上身边，心中才是不安。 顾元白不知听没听得进去，他看也不看薛远，径自上了马车。薛远独自在马车旁站了一会儿，才退后翻身上马，策马伴在圣上马车一旁。顾元白进了马车，准备好了之后，一声令下，长长一条队伍开始动了起来。在圣上的马车及其护卫队之后，则是各王公大臣、皇室宗亲的马车和家仆。禁军护在四面八方，缓缓往避暑行宫而去。在前往避暑行宫的途中，圣上和朝中大臣也不得耽误正事。早朝是不必上了， 但个人要在各自的马车之中处理政务，圣上也会时常点些大臣去圣驾之中共商国事。如此一来，前往避暑行宫的路上，诸位大臣反而比在衙门之中的效率更高了起来。顾元白是个好老板，他不会过大压榨下属，偶尔在路上遇见好风光，便让队伍暂时休憩，让各位臣子和宗亲带着家眷与美好大自然亲密接触一番，兴致来了便带着众人爬爬山、玩玩水，了解一番当地的名胜古迹，闲情逸致，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有时候马车窗口打开，帘子掀起，外头的微风裹着青草香从马车穿过时，也是分外的惬意十足。京城离避暑行宫很近，即便皇帝的队伍行走的长而缓慢，但也在七日之后全部抵达了避暑行宫。避暑行宫中湖水很多，景观小品也数不胜数。顾元白来这儿也有两三次了，但只有如今这一次才最为惬意。清凉湖风一吹，他身上的汗意瞬间干了。顾元白遣散了众人，让其各自去自己的府邸收拾东西，这两日先行休息，第三日再开始如在京城一般的工作制度。等众人退散之后，顾元白让人备了水，准备洗一洗身上的薄汗，而一路沉默的薛远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沉沉地想， 怎么才能让顾元白留在我的身边。 这七日以来，顾元白就像是看不到薛远这个人一般，从未给过薛远一时片刻的眼神。他上下马车叫的都是张旭侍卫长，圣上白皙的手也时常被侍卫长搀扶，侍卫长忠心耿耿，握着顾元白的手时，只要圣上不抽回去，他就不懂得放手。可放在张旭身上，圣上不觉得这是愉悦，放在薛远身上，圣上则根本没有把薛远放在眼里。 顾元白必定是察觉出什么， 薛远心知肚明， 能让我留在顾元白身边的机会只有这次的避暑行宫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